为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一周年，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发行了他的不朽经典著作，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2013年3月全体会议上的结论单行本。著作发行仪式近日在巴塞尔举行。